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导转世界》啊。我们今天啊，邀请到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啊，波导转世界礼拜三、礼拜四的主持人邓慧文，邓医师，邓医师你好。 鸿仪哥好，大家好，我感觉不是朱麒麟，就很高兴耶，我体验一下坐在这里的感觉。 这个主持人啊，有个。盼望，而且我觉得那个，如果是来宾很会讲，主持人就会少讲。我今天就碰到这样的状况，就是那一天就觉得主持是轻松的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邓医师，最主要是邓医师的新书叫做《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啊。明天的女人比昨天的女孩更精彩。今麦写我写我少先哈。那这本书现在卖得非常好。那这也是等于是得归本的你的册啊， 好像 十几本哦， 十 五六 五， 本 我 的 自 啦， 己都 十五 忘 六 记了， 本，对对对，呀呀呀， 第十五 那 本。 先请教你，为什么你想要写《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也跟老有关的主题？ 是的，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当然年纪也慢慢的大了，对不起，在郑大哥面前不应该这样 不要 讲。 紧，你尽量伤害啦， 好， 哎呀， 那我是觉 我拢比 得， 烂啊啦， 我是觉得我们的文化当中的确有很多在谈乐活，好，乐龄乐活，但是我总觉得大家对于年老这个议题还是巧妙的在逃避着。好，那我因为做心理治疗的工作嘛，我发现我有很多这个年龄层的人，好的个案，很多都是我已经跟他们一起工作十几年，甚至20年，然后一路就看着人生阶段慢慢的改变，在意的事情慢慢的改变。我是主要有几位跟我说，他说你也来写一本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事情的书，好，因为我以前坦白讲是写良性跟关系比较多，可是我其实工作上有遇到很多人，就是对感情已经不再抱希望。好，而是觉得说如何把重心活回自己身上，好，例如说空巢期了，好，已经不是寄托在儿女了，好，或者是说，迈入50的话，就是上面有老的嘛，咱讲老的，老的爱狗 老的 嘛， 八七 哈， 八十八九 然 十， 后以前都听话，都听爸爸妈妈的话的小孩，现在都有自己的意见，好，就刚刚爸爸妈妈讲的不对。好，或者说你落伍了，所以这一个夹层的人，再加上历史上的世代这个亲子观跟个人观变化很大，所以我们常说这一代就是三明治的最后一层嘛。好，我们就是还会听爸妈的权威，然后会扛起来，可是我们已经不期待下一代扛我们了。那这一层的人好辛苦，我觉得很少有人去讲到心理调试的部分，所以我想试试看。 哦，显然是写给我看的，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我就是这个时代啊！那可是以你的年纪有办法有敏锐的观察吗？体会吗？ 我的心境比较苍老啦，一直都这样。对，因为这本书的服务对象大概希望是40岁以上，好，大概会接近40这样。那我自己当然已经跨过这个一大段了嘛，哈。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我想要谈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安顿自己，好，不要用逃避的方式来过人生。首先就是要开始知道说，认老的意思不是说从此就放下活力，好，然后就过 意 着， 在一起。 嘿，你就用过着槁木死灰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很怕老，然后整天在逃避，然后跟人家都用很多的防卫。我们说，其实你学校常说防卫，就是说，就给人去猛力几瓜，你唔知影代志，好，对于新事物都排斥，安尼你就会渐渐来变老，因为会被社会淘汰。好，那所以这个认老，你才不会被淘汰，这个心情是我最想说的。 那你刚刚讲说不要逃要想的是如何安顿，有没有例子是人在逃的？ 我想很多人在逃的第一个我之前有遇到过一位朋友，他差不多40几岁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怎么还会去看电影？现在电影都不好看了。” 已经20年没有好看的电影了。他觉得他20、30岁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才有好看的电影，有世界名著，好，那时候的小说，那时候的书籍啊，那时候的节目，他觉得那都是好看的。然后他觉得这个世界在沦落，好，越来越糟糕，因为年轻人都不读书啊。你知道有很多人都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说都不能吃苦啊，年轻人都不读书，都没有像我们一样真材实料啊，半瓶水就出来摇这样。好，然后他就拒绝接触。不看电影，不听音乐，好，就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意思了。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其实在他生活里面他人缘很不好。他的同事呢，例如说如果是做他长官的人啊，也很难要求他做什么事情，因为他觉得他人生非常的正确，他已经没有学习的心态。可是他应该说底下的人，好，他的员工或什么部署也觉得是看不起他啦。表面上好像唯唯诺诺，没有人会跟他讲你说错了什么。甚至有一次大家在使用新的一套软体在做作业，这个程式嘛，齁，他完全都误解了那个里面的名词，好，跟那个功能，没有人要跟他讲。因为你跟他讲一定会被他奚落，那最后他其实就是变成单位里面的一个笑话。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好，他的家人，他的小孩一定也是会这样看待他，所以他其实是很寂寞的。可是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有趣的人，应该说年轻的时候其实还被大家认为是才子。为什么老了会这样？我觉得我看到了几个之后有点触目惊心。至于女人的话，哦，又再多一层，就是那个女人通常对自己的样子就是会比较被检视啊，像我们现在出来就常常被检视嘛。好，就是说我有检视啊，就刚刚我们都诶，我来家在弄直播嘛，因为一般公布是没直播的，我美丽的声音就可以继续混下去，对，可以再混40年。但是你看脸齁，那就有一阵子啊，有一两个网友，我不管在哪里有直播，他就追着去留言，说什么你知道吗？说跟我的网络上的照片不一样，骗人。那我其实是很想回， 网络上照片是修图的， 没有，我其实很想回他说，阿伯摄影师跟化妆师做什么讨论，对不对？他们当然有功能啊，好，其实我对这个我自己是看得很开，可是那种评论会让你觉得说如影随形，而且常常会评什么啊，都有当年的女明星啊，好，最近不是有人看到谁啊，就是像是香港的港星啊或什么，都被人家讲说什么看到他的素颜什么，那人都会老嘛，我们为什么要觉得这是一个耻辱呢？好，那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医美呢？我不反对做这些事情，可是在底下你有没有去拥抱你现在真正的身体？我周围有好多解自卑， 有没有拥抱你现 在 真正的身体？对对， 我周围很多解自卑的人，然后弄手机来对坑里怎么解？ 解自卑的是大姐、小姐， 嘿，大姐、 大 姐，好，他手机的那个页面啊，好，是他10几年前、20年前的照片。好，哎，我其实觉得说，他常常讲说，哦，现在其实我活得很好哦，可是我觉得啦，哈。有些人就跟我说他现在都不照镜子，他让记忆停留在20年前，所以现在的他的身体多么的寂寞，没有被爱，没有被他自己爱，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敢面 对。 对 啊其实真的跟你说的轻松，我有时候现在要看自己也是要一点勇气， 你 可 以提，你可以提 了，也是要一点勇气。 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人的弱点，而且是共通性的啊，即便你是个心理医师，可能也会，因为我以前啊访问过一个部长，女部长，好，这就不要讲谁，然后呢，他就说，因为我们要登他的照片嘛，他也是拿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个照片，好，那种类似艺术照，跟他真的本人差非常多，因为他当时我记得他当部长已经60几岁了， 是， 可是他可能拿了一张大概30、40岁拍的艺术照。给我们等这样。 是。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就是贵为一个部长60几岁的智慧，他非常在乎。那我就我会觉得我并不会取笑他啦，我不会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是人的很难跳脱的一部分。 对。 所以这就是可能我觉得你的书可以想要达到的那种目的，就是我们真正要去面对我们自己慢慢的年纪变大的真正的样子。 是 呀，因为 我跟你讲，即便是我啦，我也会想要看起来年轻一点啊。 当然。 嘿呀、啊，让他有些人很客气啊。啊，哎，雷双公啊，田一公你做工啊、哦？我讲嘿呀、啊，哎呦，看不出来，光是那个看不出来，人就松一缸啊！你知道 嗎？我记得我听到你说阿公，我冇讲这句啊，我礼貌都有做到这样子。 心理医师果然 礼貌有做到。 不，我的意思是说，人真的怕老。哦，你怕 那可是郑大哥、哦、这句话你知道反过来齁、哦、我的经历就比你经历的比较残酷一点齁、哦哦、人家问我说你那几岁 啊， 啊我说六岁、啊、哦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之前你竟然在六岁你是几岁我老在补出来在生出来就这么残酷 是吗他是这样的意思吗你又错误解读了吧 啊我看不出来啥 你搞到二十年你哪会囡仔六岁啊、 哦、好啦人一定要有自觉没有自觉一直活在幻想当中终究有一天自己会痛苦啊齁、 哦、那你怕老吗嗯 我觉得所有人大概都怕吧、哦、嗯我觉得老其实有一件事可怕哦、嗯、我觉得就是被世界遗落嗯哦或者跟世界脱节 对 不管是老最后那个终点啊、嗯、死亡就永远都脱开了嘛啊、哦、会失去很多东西、嗯、或者在这条路当中很多的失落我觉得这是我们会怕的嗯啊大家为什么说到老第一个都强调这个健身嗯对不对啊、嗯哦、因为你如果没有行动力 对 啊、哦、没有健康少掉了很多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觉得不用特别讲太多、嗯、可是问题是有人啊好手好脚吃得下跑得动 嗯可是他的内心在老化、嗯、没有办法照顾、嗯、所以他不快乐 内心 嗯，大家知道、嗯、那个老年人的忧郁症的这个罹患率哦、嗯、其实是比中年人比年轻人更高诶、嗯、不是说老来无事一身轻哦退休了、嗯、然后人生责任都完成了大家就快乐安然养老不是、嗯、我们所有的统计看到都是老年忧郁症会比较多而且不一定是有疾病、哦、当然疾病占很多为什么身体好好的可是不能快乐、嗯哎、这就是心理上面没有去成熟没有进入到中老年的阶段、 嗯、我觉得你在面对老这个事情比较自在比较从容、啊、很多人就抗拒 对抗拒 反击 逃避然后就分裂分裂心理分裂 心理分裂这个是你心理专家我看到的是不搭调嗯就是他的穿着他的谈吐发型跟他真正的年纪我觉得那个落差到我觉得连我看的人都不自在 是 对不对 是 有这种这种人多不多 我觉得这种人很多很多啦 对不对就我要装年轻 对啊、嗯、那种 可是这个好像过头了不好 我自己是会对这个比较有意识的去避免啦、嗯嗯、因为我有时候看到人如果是穿着不得体的话、啊、当然大家都会说啊我们现在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不要服务别人的眼光嘛、嗯、可是如果说因为别人都想看你某个年轻的样子、嗯、所以你就照着做、嗯、而没有考虑到现在自己的舒服跟需要、嗯、那才是追着别人的眼光跑嘛、嗯、那所以我觉得就像医美一样我在书里面写到说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研讨会、嗯、就在讲诶女性的自主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服务社会的审美观点。嗯。我们要不要每六个月去脸上去堵尖齁因为你只要注什么玻尿酸啊电波拉皮然后你只要注米给他你只要是脸打东西进去其实都有期限嘛。齁、嗯、啊你只要期限搞你不会走主要撸爆还是说他会走中会变形。 对。 所以要不要进入这一条路其实就有很多的争辩。我记得那场研讨会就有人说他都是从年轻就一直做整形，好，然后他就说，嗯，这就是女人的自由啊。当科技可以服务我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要？我们为什么不要享受？你们这一些好，就是保守派的，好，才是在打压女性的自由。好，那我书里面就引了这个很有趣的争辩。那我们后来的一个思考点是说，好，如果你认为说现在科技服务女人你就可以多叱咤风云给你20年好不好、嗯哦、你50岁出来然后人家以为你30岁然后你继续跟30岁的人抢风头、嗯、好吗、嗯、然后呢如何呢我们的野心只有这样吗、嗯、我其实就问这些女性说你这样就满意了吗、嗯、就是 我有东西，我只要在我的脸在我的身体上做文章，我可以继续，对，我可以继续抓住我的应该说注意力，或者说我的出风头的，或者说还是我可以影响力，然后可以抓住你的影响力。我们为什么不能要更多？我们为什么不能真的去追求跟期待一个女人可以不用靠外表被品评？我自己其实是会期待那样子的状态。所以其实回顾起来很有趣，我差不多十几年前开始在上电视嘛。然后那因为 这个故事我们等一下说好不好。好好我们要先进个广告啊。我们现在访问的呢是我们礼拜三跟礼拜四播出转写稿的主持人邓慧文邓医师啊。他的新书叫做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书很实用啊，很实用。它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强大的内心，不要只是外表而已。这样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请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报道全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我是郑鸿仪啊。我们今天邀请到邓慧文邓医师啊，邓慧文邓医师的新书是《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是天下文化出版的啊。这本书现在卖得很好。那邓医师呢，花了很多时间写这本书，可能是你有史以来花最多时间写的这本书。 你知道吗？如果咖啡是用泡的哈、有些人出书是 espresso， 咻鬼就是两秒钟就出来了，对不对？ 那浓， 一种是 double， 一种是手冲，对不对？我这是冰滴啊， 几滴几滴， 我滴就够，差不多四年。 哦，这么久啊！这本书写四年， 从第一篇写好，然后开始滴滴滴滴滴，是因为其实先有主题啦，哈、因为那个天下有一个五十家的一个团体啊，就是在服务大概中老年族群关心的议题。他们 50岁以上， 他们有跟我邀稿，就是说想要谈哪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我是慢慢慢慢的一直去感觉，一直去想，然后在这几年当中也一直去问周边在这个年龄层的人，所以书里面写了很多故事，就是慢慢的滴，慢慢的讲。因为我一开始对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说出答案来。 太年轻了。 谢谢。像当然我可以举个例子嘛，像里面就有人在讲说那种每个家庭里面都有一个人就是被留下来照顾父母或者是留下来担大家不要的东西。那如果你是那个人你要怎么办？好，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一个人？所以那时候他们有这样子的主题出来，他就是我记得那一天那时候一开始被访谈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年轻的时候没有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跟照顾，可是他都疼，比方疼哥哥啊疼弟弟，为什么老了是我一个人在扛？好，那他们就说那这种心情要怎么办？我记得四五年前我刚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摄影机对着我， 对， 然后我就说那就是你自己的父母啊。好，我这句话讲得很轻，因为我想象中那就是你自己的父母嘛。可是后来要真的写成书的时候，我就去找了很多这样子的人，我听到他们的故事，我真的觉得那个沉重跟无奈不是我们本来那一句话可以解释的。 是是是是， 所以我就把它当作是像心理咨询的过程去跟他们谈，然后自己反问自己去思考。那像在书里面我就有写到说那里面的心结可能有很多种哈、一种是你会不会其实潜意识一直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同，所以你一直在把握机会，够想被揍回狂 哦，在又在寻求认同。 对，那另外或者有没有一种， 大家知道，如果他没有一直称赞你或认同你，你会更失落，更痛 苦，你知道吗？在那个我以前在医院工作，我们有看到床上的人特别跪哦，然后床前面的人一直摇他，你说啦，我有友好不？哦，你看我在旁边看，眼泪快要流下来。然后我们就是请他们出去嘛。可是他，你知道说这个人他一直在等妈妈的这个肯定，他没有等到，他也很痛苦。可是我们觉得床上那个人也好痛苦。 对， 好，可是很多人都有抱着这样子的期待跟遗憾。我觉得这是需要去成熟去面对，甚至要跟父母做出一种沟通，或者你要有一种超越，一种放下。那另外一种心结是，其实 你对于自己在家里面的位置哦，一直不自觉的用这种，也就是做人家不做的事情来维持自己的位置，从来都没有想过说其实你可以有不一样的角色，那这也是需要一个觉察。啊，另外还有一些，其实有些人哦，在照顾父母的时候一直跟父母争执，是因为很难面对要失去父母的感觉。像有一些临床上不是有父母失智症吗，或者是功能变得不好，你会常常看到照顾他的人带他来看门诊，就在门诊对着医生骂那个老人家。你说他都不听话啦，你叫他不可以吃甜的，他都一直吃甜的，就为什么会这样骂？我后来才了解到说，因为心里面不想承认爸妈已经衰退了，所以好像把他当作说你只是不乖啊，骂一骂你就会乖起来。可是其实他不是，他是再怎么想做，他都做不到了。这个其实也很难面对。那大部分我们都要透过这三个心结的解开跟辅导，会让人在自己照顾长辈的角色上可以安顿，然后你才不会觉得说自己做的很浮躁，或者是很有怨气啦。 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渐渐爸爸妈妈已经老啊破病啊需要人照顾，但是兄弟姐妹里面都是有一挂人摆烂，他完全不理，那就是那个看人心那个都扣起来，但是扣起来又扣到很不正常， 扣起来很痛苦啦， 很痛苦， 我刚刚说他的人生怎么这样气了了， 对，就是说父母亲是个大负担，然后你又很气那个兄弟姐妹不来那个帮忙这样。那你觉得这样的人的心理应该要怎么调试？ 我想大家可以检视看看有没有刚刚讲的那几个面向的心结。回归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尤其是进入中，一定要随时在观看自己的状态，就是这种自我的觉察。像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问一下说，我今天的焦虑度大约是多少，我的压力指数，大概我今天的状况，从你今天有没有耐性啊，你的情绪的高低点，其实每天随着生理随着气候，搞不好随着气压湿度，随着你周围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的状态每天都不一样，那必须先学会这个觉察，接着就是要自我照顾。不管说你在照顾老人家或者照顾小孩子，或你在忙于工作，在照顾别人之前，我们永远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如果说自己已经累过头了，其实你就是必须要求救，或者是要让自己放假，即便说那些人都摆烂，像我们刚刚讲那些人都摆烂都不回来顾父母，可能啊，你真的不行的话，你也是必须要找帮手，找帮手会产生钱的问题嘛，账单嘛，你就必须很清楚的去跟他们谈， 他们还是摆烂， 要他们，那你可能要自己想办法知道说我只能顾到几分，不能把自己顾死啊，这个是很多人为什么说照顾者很多后来身心崩溃变成慢性的精神疾病，因为这个自我照顾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比较不被谈，好像说你家里面有那么重责大任，你在那边关心自己快不快乐很过分， 对， 可是其实不是，这是你自己要能够扛得久，一定要有的习惯。 邓医师啊曾经上过新闻哇哇哇啊，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邓医师有去学日本舞，然后有一集我记得你带了 腰带， 和服的腰带 Obi, 然后那个和服的腰带是很贵的，你还记得多少钱吗？ 日币好像快30万嘛。 我记得，那个事情对我印象深刻。那我觉得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对， 所以它产生了内心的价值不一样。 是， 那我想，因为你在书里面有提到说，你学日本舞有一个高龄80岁的若泉德荣老师， 黑鞋温头做家园。 家园的掌门人嘛， 家园的掌门人对、 然后呢教你们仪态运志的哲学，那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是，那么 舞泳哈、嗯，舞蹈或者是戏剧都是一样，我们会扮演某种角色哈、例如说我们可能演出的一个曲目，这个戏码里面、可能是一个历史故事， 对， 好，那这也就像我们例如说瓜戏，那演比方说今天是这个杨门女将，还是樊梨花，好，也有不一样的角色嘛，但是。舞者的年龄、像老师已经80岁了、那我们那时候可能30岁、那老师就会告诉我们那个表现方法不一样、因为你的动作例如说你手要怎样你的角度啦、例如说你腋下张开的程度 对、 然后收缩的程度 对， 还有你的举比方说你要表达假设说你要挽袖，就是手腕的拉来拉去，表示内心的纠结、你是要在下巴这拉，还是胸口拉，还是肚子这拉、这就是不同的年龄、那比较小女孩的话，她们的动作就是比较外放，比如说小女孩要要揉手帕，就是在嘴巴旁边揉，但是你想想看哦，如果80岁的 对。 大姐、我们里面的舞者有80岁 对 他在嘴巴旁边嚼手帕的话你可以想象吗就那个已经不是呈现给你小女孩等情郎的心情、而是干扰你想象的心情、好所以这时候你就是要又比较用你适合年龄的方式去通往那一个情绪例如说你可以手放的比较低然后你的动作可能会比较的沉稳可是你要知道说透过你这一个适合让人家觉得有美感的表达、大家就可以想象如果今天这是发生在18岁那样的心情、所以你要用80岁的人想象爱情的优雅来引导大家来想18岁想象爱情是怎么样、你不能直接做18岁的动作、 了解了解了解那你也喜欢日本谁你会觉得他其实是跟老是活得很和谐的人。 跟老活得很和谐哦。 比方说他的穿着他的谈吐他一直散发了一个他不畏惧老然后就是他活得很有自信很有内涵。 我现在一时心里面没有想象不过整体而言我自己觉得日本的年老女性哦、可能他们有些比较保守或比较传统啦齁、所以我觉得日本年纪比较大的女性他们对于自己的穿着是比较有共识的比较我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啦因为这可能是产生于日本一个其实还是蛮沙文的社会比起我们他们可能还是很父权传统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早年女性会更觉得说我们不要太招摇、所以因此他们产生了一种一致的高雅气质跟装扮方式、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是在台湾的话、我们会蛮希望看到更多年长的女性找出自己的风格、而不是说从打扮到不打扮就只有这样、展现到不展现而是说我们可以换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展现、 那台湾呢 就我就说台湾哦台湾老人家吗我妈 大家又不认识你吗 对我不知道我说真的我 真的、 不好意思我觉得我说不太出来有让我向往说我老了要照着他那个样子的人、 可以学习的、OK 我觉得邓医师的书里面呢有一些句子写得真的很好虽然很短但是很有力道比方说过度的抗拒现实结果却失去了更多或者短暂而必将失落的正是青春的本质其实青春的本质就是它很短暂而且必将失落 对啊这大哥你看青春是不是就是要失落而且青春小鸟要一去不复返嘛结果你说我现在80岁我跟18岁一样的青春我觉得这对青春是有一种扭曲啊 没错没错呀然后18岁常常是家人找他是因为他这个翘家了80岁他也家人找他是因为他失智 迷失了迷失了 他又说邓医师又说无法成熟的人只能够持续的寄居在熟悉的年轻的戏服中这是不成熟的对不对 那个戏服其实不只是衣服哦，那个还有一些习惯性的 行为 动 作话语，动 作我只做什么我不做什么，我只去什么店我不去什么店， 了解了解。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来请教邓医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报道全世界，郑鸿仪和你最伙来开讲。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度转世界，我是郑鸿仪。我们今天邀请到邓慧文邓医师邓医师的新书是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而且明天的女人比昨天的女孩更精彩。那我觉得到目前呢、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什么呢？邓医师用邓医师的句子叫做，这样真实的你我记忆着少女的心，但拥有着大人的美。对，那个少女的心记忆着就好了。 记忆着。 OK， 你把叫笑脸孙叫小姐吗？ 我等下你被讲 称呼有改变了吗？听伊讲你有叫叫大姐啊，吓。 什么？我写书的时阵，我刚刚说写了四年吗？这是头头写的，好、哦，写完。写的时候被叫大姐 啊， 我就说我心理更年期 啊， 那天被人叫大姐的时候我经过一个更年心理的更年期、去接受说我就是大姐啊，你知道吗？ 很震撼。 结果那个是四年前啊，我现在齁我现在那天如果我叫大姐我就感觉说可以买热头，因为我当时要叫阿姨啊。 真的吗？ 真的、真的叫阿姨。我刚刚骑卡拉车经过那个北美馆中山北路的美术馆、 台北美设立美术馆、 我有在全世界说过，我心里有说过、有一个少年阿姨的少年家、大学生了、不是小孩子了骑卡拉车，他说阿姨阿姨阿姨这样子。然后我看后边有一些那个登山来，这阳明山都来，底下的公在单公家，我想讲迄个叫人对吧？啊，我无插伊，伊直叫，如来我面头就讲阿姨，哎呀，哎呦，阿叉嘛，真吓死我！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每户隐仪，我先看自己的穿着，我想我今日是什么形式？那按奈有在选 阿 姨吗？ 阿姨 嘿，阿姨跟阿门讲哈，天母。田木田木被人家去、我心来吼、红红叫，我刚想吼去问恁母啦，田木，我这心来话讲，迄集应该讲收听率就好，大家拢感觉就爱笑诶。 你知道为什么我叫田木吗？ 田木 为什么吗？来源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 道，不知道、因为那里住了很多美国人， 是 啊，那因为以前是美军在那边嘛，这个台湾人就问。说这里叫什么啊，他讲英文，后来就说听不啦。 哦，听是什么 听不啦，所以是田木。 田木啦，田木。我现在有办法跟我听不叫我阿姨我都 听 不 啦。 听不 阿姨叫我小姐我都听不啦。 阿姨一样操你娘，你来叫我小姐啊，有什么事吗？所以都听啊。 我所以称谓这个事情很，也对女性的心理，或者对每个人的心理，其实都很重要。 有，然后我后来就有从这个称谓去检讨嘛。因为我问了一些男生嘛，男生被人家叫大哥 啊， 好、没有觉得那么不舒服，但是叫大叔也是不舒服啦，阿伯嘛是不舒服啦齁。但是就是这个大跟小之间，因为有时候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齁。一直有在做文章，我觉得女生尤其是在我这个年龄层的女生、我们出社会都还是有被暗示说如果跟男性共事的时候、你要客气一点、然后多少还是有时候装可爱一点、比直接讲意见顺、所以不要随便跟男生像你知道吗，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有时候啊、这个女同事就会说她的那个意见讲的不好，然后但是那个是男教授，大家就不好意思说。可是如果是女教授，可能我们就比较敢直接说，或者说同事之间还是有一点点那种女生会自己 哎啾嘞， 一种 感觉，干嘛功力他柔顺？ 对啊，郑大哥，你有没有觉得我还蛮柔顺？ 我觉得这话不好说。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其实我不知道郑大哥作为一个男性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周围 有啊，其实我觉得你有刻意在说呢。 真的吗？ 我觉得你是个心理医师，然后你深知社会上的心理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哦、嗯，我觉得你有，因为我觉得你的能力是超越那个部分的，但是你有适度的在不要太出头， 真的哦、 嗯、这是我的感觉， 是哦、哎、哇，果然你知道我做的是里面写说容不下我们伸展的不是真天地所以呢这个感觉说郑大哥竟然鼓励我还可以再放一点，可见郑大哥格局真的很大。 我也不敢说我在鼓励你，我是感受到、感受到你是一个这样的。 可是你知道吗，郑大哥很有趣哦、我周围大部分遇到的男性啊、给我的评语啊、就觉得说我的威胁性太大。 哦，真的哦。女性吗？ 男性，所以我才会有那个心情啊、我为什么会在书里面这一篇会写那一句说、如果老师觉得哈、一个女性表达一点意见、有一点能力哈、你边的查甫人都招架不住哈、都干嘛讲啊，你跟他显贵威胁性哈、你可能需要一个更大格局的地方啊、你身边这个环境哈、不是真天地，因为他竟然容不下我们一个女人，那个爱啾啾哈、其实要像遇到像郑大哥这样说，感觉说啊，你没有那啾哦，其实你的能力，他还可以认可你的能力。 我也没有说你不用这样啾 啊，你干嘛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对于小跟大这个评语的一种内心、 那你怎么看小英总统？为什么大家服他？ 服他？ 你觉得有没有？没有啊。 我记得一个例子呢、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可以，请说。 郑大哥，你记得有一个场合啊，好、总统有去你嫁女儿的场合 啊，是。 然后呢，我那时候被总统圈粉，圈粉的意思就彻底的哦，真的、这个不简单。 的粉丝 对，被圈粉是、因为他说今天呢、大家。这个灌溉云集哈、什么几个大城市的首长啊，然后各部会的首长全部都到齐、然后小英总统就说，我叫开会啊有时候都没有到这么齐。 那是他客气的话。 对，这是客气的话、可是他下一句说、我非常的高兴这么有力量有影响力的郑先生是支持我的。他先说你很有影响力、然后说他先说你非常非常有影响力，前面一段就是、就说你好有影响力、甚至比他有影响力，对不对、没有，后面他这个他好高兴你这么有影响力、因为你是支持他的、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女性说话的一种 极致、 对，他是有力的、可是他又是多么的圆融。我那时候觉得我觉得真的是崇拜了。 对对对。所以我想请教你，就是说因为小英总统毕竟是个女性。台湾相对还是比较沙文的，不像西方。 是，同意。 那我们不是最沙文的。 对。 那为什么她作为一个女性而她选得上总统，然后周遭的男生被她领导？ 这就要请教郑大哥。我好奇我很好奇 啊， 这个是什么样的秘密？ 是因为你刚刚讲女性要说吗？你觉得她有说吗？ 她坐到这样子的位置又不能说了啊、对不对、说怎么去统领这一切、所以那里面的艺术是什么？ 我是听讲的啦，就是说其实她在以前当部长，当行政院副院长，当到她也当过立委，他其实是争所当争，他才不会在乎你认为我是个女的，我也不在乎你是个男的， 是， 他是很强悍的哦、开会的时候 是， 对，强悍到据说男生会受不了， 是，而且所以是不是他要、 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好像又是一个很这个温婉的一个气质哦， 是，所以这里面我想到以前哦。长辈跟我们讲的哈，呛在外靠谁不好， 呛 在外靠，就是讲话然后怎么样，然后好像什么都要跟人家斗，对不对？你不如静静的、慢慢的，可是你出手，你的坚持，你的底线，人家碰到你的时候，你是硬的。哎，讲强的来对，在呛在外靠，真的啊！以前我们阿嬷是这样子，常常他听到什么什么人，他就会做这个评语。 是是是是，那你自己觉得你有说吗？ 我觉得看人啊，嗯，诚实的讲齁，哦，我觉得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不相信说有这种差异， 嗯嗯， 因为我成长的环境我家里没有男生嘛， 嗯 哼，我就跟母亲啊，啊我母亲又是只有又是单亲，我跟她外婆嘛， 哦， 我又没有兄弟， 嗯哼， 啊我有在这部说过，我就这几个阿姨啊，阿姨们都离婚啊，所以我成长经验当中，我们不会记啊，一定是什么款，我嘛唔知呀。我刚才记阿妈讲吼，恁那个一定哦，恁那个小一定哦，恁我只记得这些 无缘的一定。 不是，我对我真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觉得说啊，家里没有男人，什么天饭要先给男人，嗯，什么男人先吃饭，我们家就没有那一套，我们家的女人国。 对， 所以我刚 你们显然都没有被驯服， 没有被教育这样子哈。哎，我刚进社会的时候，我没有再区分这个事情，嗯，可是我不断的。学到教训， 嗯嗯， 好，那学到教训其实是我也很希望找理由来解释它，嗯，可是没有，那个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你是女人， 嗯嗯， 所以你不可以对男人这么样的平起平坐， 嗯，因为你是女人。 对，但是就像郑大哥刚刚说哈，有时候我们还是有坚强的心性的话，我们想要达到的事情，我们还是想要做到嘛， 嗯嗯嗯。 可是也许很多的女性朋友到这个阶段应该会同意我说的，然后与其去冲撞，然后头破血流， 嗯， 不如你学到一点点智慧， 嗯， 就是说你可以用适当的圆融，因为你已经接受了，如果你已经接受你身边这个男人， 嗯， 他自尊心很脆弱， 嗯， 好，那你可以学会一些去应对跟不要跟他正面冲撞的方式，嗯嗯，但是并不代表你弱， 嗯， 而是一种软性的坚强， 同意， 我觉得当我慢慢的体验这些事情之后， 嗯， 我也更能够去跟男性共事， 嗯， 或合作， 嗯，是啊，我们现在呢访问的是邓慧文邓医师哈，邓医师啊，他啊有一篇叫大姐就是豪气，这个文章里面呢，啊，他有个很简短的介绍，他说大姐之路哦，就你变成大姐那条年龄的路， 不归路， 不只是老去， 嗯 啊，哦，记住哦，更是解放， 嗯 啊，哦，那可是这个是解放是什么呢？不是叫你为偶然共共啊，叫大心安哈，是成熟具足，破茧合聚。他说容不下你啊，你我羽翼全开的不是真天地， 嗯 啊，哦，就说咱。啊，本来不等作死，你就也没有什么好珍惜的啦，对不对啊，哦？好，那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邓慧文邓医师啊，哦，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报道全世界，郑鸿仪喊你最伙来开讲。 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波特转世改》，我是郑鸿仪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邓慧文邓医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邓医师呢，他是我们《波特转世改》礼拜三、礼拜四的主持人啊。那他的新书是《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 郑大哥， 嗯哼， 这句书名用台语怎讲？ 我想要看你变老的款。我想要看你变老是什么款啊？是安那？别人讲， 我唔知呀。 哦， 我想要。其实这句话哦，嗯，对我来讲是很浪漫的啦。 哦，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你可以放心的老， 嗯， 好，不用太用力也没关系，好不好？嗯，好，你可以衰老，你可以变得比较弱， 嗯， 什么都可以，可以变得比较丑哈，哦。 是， 那我想看你，因为是你，所以你任何一个阶段我都会想看。嗯，然后我跟你讲，这个书名写出来，我们很多这种年纪的傻女生哈，啊哦，还有人看了眼睛就红了哈， 啊哦。真的， 哦，结果的外边又得 take 猛音安哈，哦，你想不想看我变老的样子？银行工为什么要变老？阿哥另外几个银行工是要提钱去住下来哟，没提钱做医美哟， 哦， 男生不浪漫啊。 我想看你变老亮，对女生来讲这很浪漫，嗯。 有啊，很多女生都觉得很浪漫哦。 哇，好，那刚刚我们讲的是称谓嘛，哦，我们有时候抗拒老这个事情也会表现在行为上， 是 对不对？那有哪一些是我们不知觉的，但是我们表现出来的，可以提醒我们吗？ 倚老卖老， 嗯， 好，倚老卖老，然后看到人家做任何事情，不经过了解的过程。就先批判， 嗯， 然后因为我知道啦，我知道你等下都是被养暖了哈，你这些行为都是一定是怎么样这样倚老卖老， 啊， 然后不然就是什么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饭多嘛？哦，而且高血压，你吃这盐没高血压？ 行桥比你行路较准。 对对对，吼、哦，原来拢行桥，大路唔行吼，做什么代？ 最后那条桥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奈何 桥。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倚老卖老哈、然后另外一个哈、其实就是不讲道理。所有的人可能都遵循着某种为了功德、功德心，例如要排队啦、要照顺序的哈、什么东西你可能要照顾一下，等一下要使用的人。但是有的人他会说啊，我有这老啊，我被管啊， 对， 然后没有把别人放在眼里。其实说到这个，我今天早上去运动，我又有点想到我的书呢。大家知道现在疫情当中，其实健身房进去也是说要戴口罩，只是你正在跑步机上的时候可以不要戴，有这样子的说法啦。 因为很喘嘛。 因为一共正在运动中，或是从一个机器移动到另外一个机器中间，而且在休息嘛，是叫你挂起来。所以呢，我就在那里踩脚踏车。边阿斗来，记得我们现在说他大哥啦，好不好？那因为看起来年纪一代比我再多个几岁，就是我的大姐有没有大哥嘛？大哥都来，我边阿坐那个踩踏机啦，那我在那边骑脚踏车，但呢吼，一开始唱歌啦， 哎呦！ 我一开始想说，一可能都在暖身哈，这心跳阿伯告阿北串，所以你在刮个庆伟串。我跟你讲，我坐在那边踩下来，他足足唱了45分钟。阿姨都听放一个耳机嘛，一个蓝牙耳机，就慢慢的踩，慢慢的踩，就一直庆刮，一直庆刮。我醒来感觉讲，对我而言，然后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不同意，没有关系哈。对我而言哈，黑都是老态。 啊，完全无视于。 你挂搞健身，你招我进哈，你运动服前搞我潮哈，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年轻人会这样子做，尤其是现在。因为我在旁边，其实我是觉得不舒服的，因为一些劝瓜口沫乱喷、 他没有戴口罩的， 当然没有啊。那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唱歌呢？第一，别人想听你唱吗？对不对？我踩脚踏车啊，我当然可以起来换一台哈、但是你只要进去健身房，我规台拢爱喷酒精，爱消毒，你知道吗？而且欧巴桑嘛，惊麻烦，我是台都消毒好啊，我都想要个用到完，我都不想要个换一台消毒。 对， 所以就有欧巴桑的。然后就今天真的很不开心，我就心里觉得 那是一个老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例子。你如果问我例子，我觉得对我而言，他就是在让别人感觉 不尊重了，无视于别人的存 在。跟他满头白发什么都没有关系哦。如果他不要这样做，我其实并不会特别去感觉。我觉得那个外表怎么样，这个因人而异。可是他显现出一种我就是好。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有时候在某些老人身上会出现。 了解。那我再反过来问，有没有那种啊70岁的人，可是让你感觉他年轻的？ 有，有啊。你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我之前节目的时候访问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个老师，那他就是精神医学这个领域的专业哈、那老师来上我们节目，那整个过程哈、例如说他就询问，有些他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会询问哈、例如他询问说，你们等一下会怎么样给我指令啊哈、那因为他还助听器，所以他就问我们说，那他怕他万一没有听到，回答错，耽误大家的时间要重来，所以他是不是可以带助听器？好，那个工作人员就跟他说，怕会干扰机器，因为有无线电或是什么。那他就说，你们可不可以评估一下这个我的助听器？哈，我不要干扰到大家的工作啊。如果我不能带，那比较听不清楚的地方啊，我会努力听。好啊，就抱歉，那不然就请主持人啊，就是再多担待一点。那后来大家决定说，其实没有关系，其实根本不会干扰哈、那我本来以为老师问起哈，因为我老师年轻的时候就英俊嘞、我就是伊是无爱看，互人看到助听器，其实完全不是迄个考量，他就是希望他整个团队工作录影的时候不要造成大家的麻烦，所以没带他怕他万一听不清楚要重来，带万一有干扰，他是在这个里面完全就是在考虑怎么样可以让大家顺我就觉得说 体贴， 我就觉得几十年来在我心目中，我这老师跟以前就是一样的，他就是一个迷人的风范， 迷人的风范。OK， 那个迷人的风范，你认为那就是个年轻？ 我觉得他是 也不一定是年轻或是成熟、嗯、但是他就是一个这一个人让你会敬佩、 嗯、啊，舒服， 对，就是敬佩、嗯、你会觉得说他的、okay. 就是他的高度啦、嗯、他的那个格局是让我敬佩 的。那他的外表呢？ 在我的眼中就是很迷人、 oh, 对对，在我眼中就是很迷人。 哎、oh, oh, oh. 欸、哇，这很有意思齁、哦。那另外呢是这个你里面有提到婆媳问题吗？你知道我们的气质有问你一个问题。 嗯。 他说你现在跟夫家的关系还融洽吗？ 我不知道他想要问什么，觉得还融洽，是还融洽。所以下一句应该要说感恩婆婆。度大能容哈、哦，婆婆度量很大，非常包容我这个媳妇。这样， 我可不可以再斗胆问一下？ 请 在婆婆面前，你有说吗？ 说很多， 说很多，说多少？ 装、嗯、傻，装傻 啊哈！嗯、比举例， 我现在举了例，不就没有说了吗？哦、我现在举例讲出来，不就伸展了吗？ 嗯 ，OK， 你可以选择不讲，只是说。我觉得也许可以对观众听众有帮助，因为很多人其实还是很幸福。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这样啊、嗯、因为其实我说我刚刚有讲到说，我记得我开始上新闻哇哇哇，然后比较常在媒体上分享、嗯、就已经有十几年了嘛，那时候是09年， 对， 刚开始09年，我刚开始的时候跟现在这样子十年来的心境就不一样了、嗯、我那时候还会想要说去据理力争、嗯、然后要人家说我对、 嗯、哼哼哼，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说当你自己可以肯定自己对的时候、嗯、你也可以接受别人想法跟你不一样、 嗯哼哼哼 哦、那这个不一样是可以存在的，它不会动摇到你的安全感、 嗯、 你就有时候是不用据理力争， 对， 因为我怎样我丢的后啊、嗯、啊，你现在想要这样，那我可以顺你一下。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并不是一种压抑， 嗯嗯嗯， 反而是一种怎么讲？就是说，你给我一下，然后你不太确定自己是对的时候、嗯，你才会一直对着你的长辈或家人说， 了解， 要他认同嘛。 了解。 可是当你已经认同，其实你回过头来看长辈，会觉得说，好吧，那他也希望得到你的认同， 嗯、 你就给他一点认同吧。 嗯哼。那刚开始当媳妇的时候，你曾经有不说的时候吗？ 我最不说的时候，哈、嗯，是有一年，这个应该可以讲，就是。嗯，我们过年都是要去中部嘛， 嗯， 那其实我结婚 夫家在中部， 对、嗯、我结婚前面那几年我阿嬷还在耶， 嗯嗯， 啊，过年的时候如果我去婆家，阿嬷就伊就感觉傻逼死 啊，他孤寂， 他就寂寞、嗯、啊，因为就只有他跟我妈嘛，啊，跟我妹三个人啊，我妹如果跟男朋友出去， 就 说出两个老诶嘛，其实就凄凉诶， 就吃团吃团圆饭， 好吃凉凉饭，好冷清饭呢、嗯。所以有一年呢，我又看到阿嬷的那个落寞的心情，讲阿慧啊，你都是刚要落 啊， 好、哦、过年啊，你心里就开始 纠结， 嗯，纠结啊，妈年岁遐大啊，吼，能够会使跟阿妈食几顿饭安尼吼，那种心情，所以我就不想要 去 回去、 嗯。 好，那不想要回去，我那年就心凉怀，就决定我就是除夕没有要回去， 心比较瘫痪， 瘫痪。结果我先生说不动我啊，啊那婆婆打电话来， 对， 好说怎么除夕不回来团圆呢？好，我讲。妈，你那爱团圆，我也有我的家。你看那时候就是、嗯、那种阿伯给，人给过心阿伯过、啊、你刚刚、啊、我觉得那还是别人家啦， 而且婆婆那边有压力，就是让你讲，哎呦，阿林慧文那不邓哎。 对啊，哎、嗯啊，不过站在他的立场，他也是希望全家 团圆嘛， 有齐全嘛。啊、我说你有你家要团圆，我也有我家要团圆、嗯，就公众区分你我的。 拎刀干官刀， 哎，阿杜婆婆一点很难嘎嘛、嗯，对不对？这个教媳妇也是婆婆的责任呐、啊啊。婆婆的公，你这观念那叫奇怪 啊！ 一公我奇怪啊！你说我有给我一准一点嘛拢无给我。我讲公，你如果觉得我的观念奇怪，你可以来上我的课听我讲。哦我会讲喂，我想一个，因为现在想的，我刚刚拍谁就幼稚、欸。 我可以教育你的意思， 郑大哥就幼稚、欸。 我开导你。 哎、欸，阿、啊、婆婆公婆婆，婆婆度量有多大？ 一波想去呢， 嗯， 一波想去呢，一共你再想一想啦， 哎呦， 我刚刚你再想一想啊， 好圆融哦， 我想了十年才懂事， 开了， 啊，今麦我袂讲安尼话，因为我今麦我们会去思考说，两边都有长辈， 是 好啊，那我们如何有智慧的让他们开心， 懂 好，你也可以工作上早请假几天， 嗯， 回去娘家说妈，我熬夜白白等你中波哈， 嗯， 耐心来吃吃小小年夜，好不好？啊，上节礼物的哈，啊，是包些红包哎，妈妈很欢喜啊。你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不要去站在一个小孩的立场。我你话讲说，我刚刚我想起来，刚刚就丢脸，还幼稚呢。 我讲老哈，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它让我们增长了一点智慧。 嗯， 可以比较圆融的处理很多事情。 是， 哎，我觉得老有这个好处 啊， 心就变得自在。 嗯 ，OK， 但是那个自在、那个智慧，全部都在这本书里面。 谢谢。 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 我想要看你变老的模样。 好，模样啊呀，模样快掉了哈。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邓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好， 谢谢郑大哥。 要记得听礼拜三、礼拜四哦。OK， 那我们进行到这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